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七章鼻涕虫俱乐部第25集。 我待会儿再来找你们俩。 哈利压低声音说了一句，便抽出他的隐形衣披在身上。 可是你想干什么？ 纳威问。 待会儿见。 哈利低声说了一句，便快步朝沙比尼追去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。其实火车正在哐啷哐啷地行驶，他没有必要这么谨慎。现在过道里几乎空无一人，差不多每个人都回到包厢里去换校袍收拾行李了。哈利在不碰到沙比尼的前提下尽量与他贴得很近，但是沙比尼把包厢的门拉开后，哈利溜进去的速度还是不够快。沙比尼眼看就要把门关上了，哈利赶紧伸出一只脚挡住。 这玩意出什么毛病了？ 沙比尼恼火地说，把花门一次次地撞在哈利脚上。哈利抓住门使劲把它推开，仍然攥着门把手的沙比尼被甩到一边，摔在格雷戈里高尔的大腿上。趁着混乱，哈利冲进包厢，纵身跳上沙比尼暂时空着的座位，一个引体向上爬上了行李架。幸亏高尔和沙比尼两个人正互相咆哮，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。哈利知道刚才隐形衣掀了起来，他的脚和脚脖子肯定都露在外面了。确实在那可怕的一瞬间，他似乎看见马尔福的目光追着他的运动鞋，看着他往上一提然后消失。这时高尔重重地关上门，把沙比尼从他身上甩了下去。沙比尼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。文森特·克拉布继续看他的漫画书，马尔福轻笑了几声，重新横躺在两个座位上，脑袋枕着潘西·帕金森的大腿。哈利很不舒服地蜷缩在隐形衣里，确保浑身上下都被藏得严严实实。他注视着潘西，一边把马尔福脑门上柔顺的金发轻轻撩开，一边得意地傻笑着，就好像谁都眼巴巴地想得到他这个位置似的。天花板上的灯笼左右摇晃，照亮了包厢里的一切。哈利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下面克拉布那本漫画书上的每一个字。 怎么样，沙比尼？ 马尔福说。 斯拉格霍恩想干什么？ 只是想巴结巴结跟显贵人物沾亲带故的人。 沙比尼仍然怒气冲冲地瞪着高尔。 不过他没能找到多少。 这个情报似乎使马尔福不太高兴。 他还邀请了谁？ 他问。 格兰芬多的麦克拉根。 沙比尼说。 哦，对了，他叔叔是部里的大官。 马尔福说。 还有一个叫贝尔比的，是拉文克劳的。 别提他了，他是个草包。 潘西说。 还有隆巴顿、波特和维斯莱家的那个姑娘。 沙比尼汇报完毕，马尔福腾地坐了起来，把潘西的手打到一边。 他还邀请了隆巴顿？ 对，我想是吧，因为隆巴顿也去了。 沙比尼不太介意地说。 隆巴顿有什么地方让斯拉格霍恩感兴趣？ 沙比尼耸了耸肩。 波特，稀罕的波特， 他显然是想亲眼看看救世之星。 马尔福讥笑道。 可是维斯莱家的那个姑娘，她有什么不寻常的？ 许多男孩喜欢她。 潘西一边说，一边用眼角注视着马尔福的反应。 就连你也觉得她挺漂亮，是不是布雷斯？而我们都知道你的眼光有多挑剔。 哼，我才不会去碰她那样一个肮脏的小败类呢，不管她长得什么样。 沙比尼冷冷地说。潘西顿时喜形于色，马尔福重新倒在他的大腿上，让他继续给他梳理头发。 唉，我真为斯拉格霍恩的品味感到遗憾，大概他有点老糊涂了。可惜啊， 我父亲总说他是当时一位很出色的巫师。我父亲曾经在他面前挺得宠的。斯拉格霍恩大概没听说我在车上，不然我认为你不太可能受到邀请。 沙比尼说， 我刚到时他向我打听诺特的父亲，看来他们曾经是老朋友。他听说诺特的父亲被布里逮捕了，他的脸色就沉了下去，结果诺特就没被邀请，不是吗？我认为斯拉格霍恩对食死徒不感兴趣。 马尔福显得很生气，但勉强挤出一声干巴巴的怪笑。 谁在乎他对什么感兴趣？再说了，他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愚蠢的教书匠。 马尔福夸张地打了个哈欠。 我的意思是，没准我明年就不在霍格沃茨了。某个过了气的老胖子喜欢不喜欢我，对我又有什么关系？ 你说什么？没说你明年就不在霍格沃茨了？ 潘西气哼哼地问，立刻停止了给马尔福梳理头发。 是啊，说不准。 马尔福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说道， 也许我高升了，要去做更重要更精彩的事情。 哈利裹着隐形衣蜷缩在行李架上，心突然跳得飞快。罗恩和赫敏听了这话会怎么说呢？克拉布和高尔傻乎乎地瞪着马尔福，显然他们对于他要去做更重要更精彩的事情的计划一无所知，就连沙比尼高傲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好奇。潘西带着一副目瞪口呆的神情，又开始慢慢地梳理马尔福的头发。 你指的是他？ 马尔福耸了耸肩， 妈妈希望我完成学业，但我个人认为如今这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想想吧，黑魔王得势之后，他还会在乎谁通过了几门 OWL 或 NEWT 吗？当然不会，他只关心别人怎么为他效劳，怎么向他表示赤胆忠心。 你认为你能为他做事？ 沙比尼尖刻地问。 你才16岁，还没有取得正式的资格呢。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也许他不在乎我是不是有资格，也许他想让我做的那份工作是不需要多少资格的。 马尔福轻声说。克拉布和高尔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嘴巴张得老大，活像两尊滴水嘴石兽。潘西低头凝视着马尔福，似乎从没见过这么令人敬畏的东西。 我看见霍格沃茨了。 马尔福显然很满意他制造的这种效果，指着漆黑的窗外说道， 我们最好赶紧换上校袍吧。 哈利只顾盯着马尔福，没有注意到高尔站起来取他的箱子。高尔把箱子抽下去时，箱子重重地撞在哈利的脑袋上，痛得他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。马尔福抬头看看行李架，皱起了眉头。哈利倒不害怕马尔福，但觉得让一群不友好的斯莱特林发现他藏在隐形衣里，总归不是一件什么好事。眼睛仍然在流泪，脑袋仍然一跳一跳的疼，但他抽出魔杖，同时小心不把隐形衣弄乱，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着。令他感到宽慰的是，马尔福似乎认定刚才听到的声音只是他的幻觉。他像别人一样套上校袍，锁好箱子，当火车减慢速度缓缓向前滑动时，他将一件崭新的厚旅行斗篷在脖子周围裹紧。哈利可以看见过道里又挤满了人，他希望赫敏和罗恩能替他把行李搬到站台上。他被困在这里，要等包厢空了以后才能出去。终于 随着最后的咣当一声响，火车完全停住了。高二忽地把门拉开，使劲挤到一群二年级学生中间，拳打脚踢地把他们推到一边。克拉布和沙比尼也跟了过去。 你先走， 马尔夫对潘西说。潘西伸着手等他，似乎希望他能牵住他的手。 我还要查看一件东西。 潘西走了，现在车厢里只剩下哈利和马尔福两个人。人们鱼贯而过，下车来到漆黑的站台上。马尔福走到包厢门口，放下帘子，这样外面过道里的人就不能朝里面窥视了。然后他弯下腰，把箱子又打开了。哈利从行李架的边缘探头往下看着，心跳得更快了。马尔福有什么东西瞒着潘西呢？他是不是就要看见那件坏掉的、需要修理的神秘东西了？ 统统实话！ 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马尔福用魔杖一指哈利，哈利立刻就僵住了，就像慢镜头一样，他从行李架上往下一歪，重重的、无比痛苦地倒在马尔福的脚边，隐形衣被压在身下，他的身体暴露无遗，两条腿仍然可笑地蜷缩着，是一种僵硬的跪着的姿势。他完全动弹不得，只能抬眼望着马尔福。马尔福得意地笑了。 我就猜到是这样， 他开心地说。 我听见高二的箱子撞到了你，而且沙比尼回来后，我好像看见有个白色的东西一闪而过。 他的目光在哈利的运动鞋上停留了一下。 我猜沙比尼进来时，就是你把门挡住了吧。 他仔细端详了哈利片刻。 你并没有听到什么值得我在意的东西，波特。不过既然我抓住了你。 他照着哈利的脸狠狠跺了一脚。哈利觉得鼻子断了，鲜血溅得到处都是。 这也就是为了我父亲。现在让我瞧瞧。 马尔福把隐形衣从哈利一动不动的身体底下抽了出来，罩在哈利身上。 我想他们要等火车返回伦敦时才会发现。 他轻声说。 再见，波特。也许再也见不到了。 马尔福故意踩着哈利的手离开了包厢。